下过古城，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。今天就像一封写好的游戏，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。宁愿我心里没有平静，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。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，繁星在梦里闪耀。让欢乐一遍，让欢乐一遍，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。让欢乐一遍，让欢乐一遍，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。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，今天就像一封写好的游戏，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。宁愿我心里没有平静，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。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，繁星